这将是一次与众不同的谱歌读美文，是一次由我们共同创作的朗诵会。 详细请关注谱歌读美文微信公众号。1月31日，保利剧院，听见经典，听见美。 昆明湖上北风吹，纷纷扬扬雪花飞，盖上故宫麒麟杯，飞过西山金雪碑，顶着雪花拽雪球，打着个个热汗流，推着铁环不抬头，变着法儿来去相逢，山腰一定和小二，到这儿必报九小圈，要为什么解心宽，为你光光光耳边，87.6。 来了您的，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开心茶馆。 你们唱歌，跟我来来了，这是四位，给这蓄水，这是狼调，这是天管啊。薄凉糖瓜子烟卷嘞，面包点心，看包嘞，看包嘞，当天的戏台， 吆喝声，我在这儿呢。哎，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。 哦，说半天了，您到底是干嘛的？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。 谁呀？你说谁这是？谁呀？ 季彤和大鹏啊。 我倒霉，我就倒你们俩人身上了。 别挨骂了。 听众朋友您好，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调频87.6兆赫的节目，又到我们开心茶馆各位茶客一起品茶聊天听段子的时间了，我是您的朋友大鹏。今天呢，我们在节目中啊，还是要继续我们2018年以来的主题，曲艺作品中的三字经。昨天啊，我们浏览到了三字经里首孝悌次见闻这一句，作者反复地强调这一点，我们能看出对于孝悌之道啊，他是非常的重视的。孩子在开蒙阶段学这个比学别的都重要，做不到这一点，一个人立足的根本呢，可以说是不存在的。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当中啊，对于守孝道的人那常常是大加褒奖，而对于不孝的人呢，往往也是会给予犀利的揭露讽刺。我们昨天开始呢，在节目中为您推出了刘宝瑞先生表演的中篇单口相声《话辣签儿》，作品还没有欣赏完，我们今天啊，请上刘宝瑞先生来给您继续演说这段单口相声。 哼，老太太说完这话，这老大左右开弓抡圆了自己，给自己四个大嘴巴，啪啪啪啪，打完了。妈，您别说了，这是怎么说的？这，您别说了，您千万别。您让街坊邻居让亲戚朋友听见，人家不骂我吗？人家还拿我当人吗？哎，那我还是人吗？那问谁呀？我就不是人了。您怎么说这样话呀？怎么着？您住房您给钱，这不是胡来吗？房子是您的祖产呢，甭说房子，连我们也是妈妈身上掉下来的肉啊。怎么着，雇老妈子伺候您，老妈子有儿媳妇伺候进吗？这有您的儿媳妇，想吃什么吃什么，想喝什么喝什么呀。老太太，您我呀、啊、招您生气了，我不好了啊，算我忤逆了，我跪在这儿，您打，您不打我还打，啪又给自己一下。妈，您千万别说这样话了，爱吃棒子面是您说的呀，我们不知道您说的是反话呀，您不爱吃棒子面，您说话呀，这都哪儿的事啊，还愣着什么呀，去给老太太炖肉去，这就炖肉去了。老太太怎么样，在这儿吃吧，随便吃饱了喝足了，领着老太太出去听戏去了。大爷老搀着走，哪搀着听戏去了，听完戏晚上没回家吃饭，馆子里头吃的饭。老太太一天挺痛快，回来了，到家里头倒了一碗茶让老太太喝。妈您喝，您快喝，让老太太快喝。 老太太，这热呀，我给您遮着。俩碗遮了遮，老太太把茶喝完了。妈，您歇着。床铺，哎，对，好，大奶奶这儿就把被窝给铺好了。妈，您睡吧。老太太说：“我这么早睡觉干嘛呀？”不是，早睡早起，您得休息。大奶奶过来，这就要给老太太解扣子。老太太一瞧这个，没拄拐棍，噌蹦就蹦起来了。等会儿，给我脱衣服。儿媳妇笑，好心，我感激。可有一节，现在不能脱。听见没有？我知道你的孝心，你好意，让我省事，你脱衣服，你好。就是现在不能脱，非脱不可，马上我可叫警察。可别说我翻脸，不脱，僵住了。大爷一瞧，嗨，老太太，您想错了，您不脱，不脱更好，不脱更好，省得您受了夜寒。哈哈，您睡您的，您睡您的。老太太躺下睡了，把被窝给盖上了。干脆说吧，这一晚上，大爷跟大奶奶一宿没睡，干嘛？净给老太太盖被就盖了七回。明着是盖，暗着是掀呢。老太太睡着了吗？掖掖被，掖掖被，这儿掖呀，当中掏开了，干嘛？往腰里摸呢，摸了还不放心，拿着手电棒往里照，一摸长的，一条一条的。摸完了，回到屋里头，两口子这么一商量，我摸出来了，长条的，50两一条，没错，黄的，白的，白的它不能弄条子呀，方的，圆的。有钉子有刻子，看这意思黄的多白的少，可这么着啊，大奶奶，老太太可就交给你了，想吃什么想喝什么，你可对吧，你可顺着点，如果你要把老太太气跑了，我可跟你玩命。你看你说的了，我能那么傻吗？哎，不那么傻更好，可咱们都懂啊，这几个孩子不行啊，孩子不知道大人心烦心喜啊，你回头几个孩子把奶奶气走了，那怎么办呢？还叫醒了嘱咐嘱咐，俩小子甭叫了，叫也不懂，叫那大的起来起来起来。14、15岁的大小子玩了一天呢，沾枕头就着，叫不醒啊，不行他不醒啊，可你不行怎么着？不醒就不叫嘛，那他把奶奶得罪走了怎么办呢？不行抓脚心，这叫什么行为啊，咔哧咔哧抓脚心，把孩子给抓醒了。起来起来起来起来，扶起来了。他孩子起来也不行啊，他困呢，坐那儿冲盹儿。嘿，这不是要命吗？这不是，那把奶奶得瑟走了怎么办呢？哎呦，这还不行吗？到外头水缸舀了口凉水过来，噗，到孩子脸上一喷，这孩子一打冷震，行了吧？行不行？不行，外头再过过风。黑着半夜，这孩子受得了吗？孩子醒了，告诉你妈，现在奶奶身上带着金子呢。带着钱来的，在咱们这儿住着，你管着他们俩人点儿。奶奶高兴的时候，你们就尽力的在奶奶跟前玩。如果奶奶一哄，一不愿意，赶紧把俩孩子领走。听见没有？如果您把奶奶要得罪走了的话，把你们俩猴崽子撕吧撕吧喂鹰吃，知道吗？孩子睡得一了八正，哎哎，什么什么呀？还没听明白。奶奶身上有金子，别得罪走。我们躲着点就是了。睡觉吧，睡觉了。第二天怎么着？还是这样。老太太，想吃什么？不说话，熬鱼呀、啊，炖肉啊，啊，干炸丸子呀、啊，嚼不动啊，会会呀、啊，反正让这老太太吃好了。孙男弟女啊，围着老太太团团转。老太太一绷脸，大伙儿就赶紧都躲开。呵，好了。这一下行了，老太太在这儿住了没有4天，老二那儿知道信儿了。怎么知道的？大小子去说去了。我们奶奶走了1个多月回来了，身上围着好些个金子，我爸爸说了，让我们孝敬奶奶，别招她生气。得，老二知道了。第4天老二来了，进门，妈叫完一句，坐在老太太对面，妈，你好啊，妈。老太太说：“哎，怎么了？怎么了？什么毛病啊？ 你跟谁怄气了？我跟谁怄气啊？谁跟我怄气啊？我也不欺负人家，人家也不欺负我，我是恨我自己呀、啊。恨你什么呀？恨什么呀？恨我落这骂名啊！人街坊邻居亲戚朋友人不骂我吗？同是您的儿女啊，怎么您竟在他家住着不上我家去啊？老太太一听啊，我不去呀、啊，孩子，你那儿连粥都没有啊，啊，你才给我熬粥喝，你们喝不上粥啊？那是那几天呢，现在还起来了，走吧你，把老太太给拉走了，嗯，抢了去了，抢了去了两天，大爷呢这儿又雇车往回抢，到了二爷家里头，一瞧老太太没了，怎么让三爷那儿抢去了？孩子也传过去了。各简断截说吧，你也抢，我也抢，他也抢，今儿这儿住三天，明儿那儿抢去了，好吃好喝好带上，孙男弟女团团转，就这么抢来抢去，溜溜抢了二年半。这天呢，老大找老二老三商量商量商量，咱们研究研究吧。老二老三，咱别这么老抢啊，让街坊邻居亲戚朋友笑话呀。抢什么呀？咱不就为老太太腰里那点东西吗？干脆开门见山，听见没有？咱们这样得了，老太太愿意在谁家住在谁家住，谁家对老太太好，老太太当然说话。现在不提，老太太有个百年之后，老太太快死的时候，老太太提说谁谁不孝，那些东西不分给他，谁对老太太孝，老太太不招出话来，老太太一句不说，那就是咱们仨人都好，咱们这东西是三一三十一分三股。老太太一说谁对他们不孝，没别的说的，这东西就没他的。这主意怎么样？咱们不抢了。对对对，就这么样吧，看谁对老太太孝吧。得，打这儿起老太太更得劲了，谁敢不孝啊？呵，这个吃这个，那吃那个，那买这个，一会儿买个蜜柑橘，一会儿来个萝卜，老太太不能吃了，杂汁凝水，这就想了特别的主意，尽孝。大伙儿可都尽孝，可就有一样，嘿，哥仨妯娌仨虽然这么孝，他们这六个人心眼一样，都是憋着一个字儿，让老太太死，早死。六个人心气都一样，就盼着老太太早死。那怎么死完了一分得了，完了。可是老太太啊，不死，不单不死，身体倒结实了。那位说怎么结实了？你看怎么结实了？他这里头有三大原因呢。头一样说，七十来岁的人了，想吃什么吃什么，想喝什么喝什么，想这样东西就到手了。头一个结实原因。第二一个原因，儿子儿媳妇孙男弟女围着团团转，说什么是什么，身体结实了。第三呢？第三更好了，您琢磨琢磨，身上带着四十多斤喜饼子，那玩意儿日子长了也是功夫啊，更结实了，倒不死了。不死可是不死啊。老太太那天呢，多吃了点鱼啊肉的，吃完了心里就觉着堵得慌，不合适不合适呢，又喝了两口乌吐水，糟了。夜里头茅房上了三趟，老太太心里明白，七十多岁人晚上要拉三遍隔不住。老太太一琢磨不好，这拉三遍隔不住，一会儿我一趴下，我这照了不过来，他把这东西解下去，拆开一瞧，得，我死在街上都没人管。老太太心里明白怎么样，第二天一早起来，强砸仗拄着拐棍出去了，都没起，老太起来出去了，干嘛？找街坊一小孩给了一块钱，你到哪儿什么什么胡同门牌多少号，有个姑娘叫什么什么，干嘛？接老姑娘去了。啊，老姑娘好想如意，怕这个东西顾了不过来呀。老姑娘没到十点钟，老姑娘就来了。老公进来一瞧啊，好嘛，大爷正往外送医生呢，二爷正又接进来，老三也进来了。大爷请他中医，二爷呀、啊，请了中医跟西医两样，老三更甭提了，请了仨人，中医西医额外还请了个瞧香的，这不倒霉催的吗？这不是来了，这都瞧完了。二爷这说，哎，老妹妹也来了，正好正好，那个什么， 你们老妹妹、大爷、老三，你们哥仨研究研究吧，还是给老太太按照中医这方子抓药，还是按西医方子抓药？我马上就去抓药去。这说马上就去抓药去，老大站起来，别，先别忙，我先别去，我有几句话说。这什么？老妹妹，你来了更好，你要不来，我正想派人接你去呢。今儿个我谈点事情，别看我们哥仨虽然分家另过，可有一节，亲弟兄，一父之子，一母所生，一奶同胞，脚蹬肩膀下来的，连老妹妹你也不在外，亲哥仨吗？啊，连你是亲哥四不在外，你们呢？你们哥仨得帮我这忙，为什么呢？别让我落这马名，我是怕落马名。因为什么呢？家有长子，国有大臣，我是掌门长子，我住家那份是老宅子，祖产住了好几辈子了。哎，当然呢，老太太在谁家住也没关系，病在谁家也没说的。不过有一节，如果老太太有个百年之后要落到别人家，不在我家，我这掌门长子，我这骂名，我怎么担呢？我担不起呀。这没别的，我去雇辆汽车去，我把妈呀背在车上拉回我家去，听见没有？你们哥仨无论如何得帮我这忙，你们愿意去呢一块去，他们妯娌仨姐仨愿意去呢也一块去，听见没有？我这儿呢，你们要不去呢，过几天去也成，再不然我借你们啊，我雇车去了。说着话往外走，哼，这位二爷稳当坐着那儿捋着小胡子，扎着滋味听大爷这话。嗯，大爷说完了，二爷站起来了，哼，大哥好，哈哈哈哈，这个话太光明了，太磊落了，好，哈哈，不行，告诉你变戏法啊，咱别蛮敲锣子，甭来这套，借回去好吃的东西吃进去好笑话，再往外吐吐不出来了，干嘛呀？老太太病到我这儿了，这就是我小子走运，这就是我的运气，想闹走休想，就在这儿。老三也窜了，二哥那不行啊，那我们怎么着呢？这么一嚷，老妹妹站起来，别嚷，听我说，对，听老妹妹的。我说，你们不怕人街坊邻居笑话吗？你们这么嚷嚷，你不就为老太太腰里那点东西吗？那不能，不能什么呀？不能，不就这事吗？还瞒得了我吗？实话告诉你们，老太太那点东西我都知道，在我那儿存着来了，怎么弄过去的？跟你们说实话，跟着我嫁妆一块儿过去的，这句倒是实话，是跟着嫁妆过去的。他40多斤洗去，可不是跟嫁妆过去的吗？老太太留这么一后手，跟着我嫁妆过去的。这回老太太呢，非要拿走，我不能留啊，显着我爱财是怎么着？老太太一手要拿走，那么着，他就围回来了。你们不是就为这个吗？这干脆，我出个主意。当然呢，儿分家，女有份儿，是不是啊？应当，每人一份儿。我这闺女也得请受一份儿，甭瞪眼，我不要，分离毫丝我都不要。我不要可是不要啊，听明白了，我可有主权，我有分的权利。我这回现在我出个主意，你们现在要把老太太接走啊，老太太病得这样，这么大岁数，人不禁折腾，一折腾死了怎么办呢？你们是笑你们是不笑啊？这个这么办，让老太太就在二哥这儿养病，二哥您去找个箱子看看四面有什么毛病没有，如果没有毛病，当着面咱把老太太这东西解下来搁在箱子里头，锁上锁头，钥匙我拿着，你们哥仨贴上封皮，就在老太太这屋里摆着。老太太过几天要好了呢，她要愿意围呢，再围上。干嘛说这话？还留活口呢？啊，恐怕回头那不让围了，那就不行了。好了，还得围。反正戏法就这么个变法，明白这意思吗？好了，他想围还得围啊。如果他有个百年之后说是真死了的话，这东西我给分，我分我怎么分呢？你们谁对老太太尽的孝多， 谁对老太太尽孝尽得好，我是公平交易，应当分人多少分人多少，我是分利豪斯，绝对不要。你们看这怎么样？大爷一听，哎，这主意也好好，那么找箱子吧。二爷说好了，我这正有个保险箱子，写的保险柜子，打开，钥匙呢？老姑娘马上就拿过来，装在腰里头，贴着肉的地方装起来，缝上了。行了行了，啊，就这样吧。来，你们都别动手啊，动手不行，我给老太太解，解不开，怕戏法变漏了，拿剪子来，绞，拿剪子把这袋嘎噔嘎噔绞开了。来来来，帮我搭，搭着不要紧呢，搭着也漏不了啊，搭起来，老大老二谁也别着抓一把，掂掂多沉呢。四人搭，呱往箱子里这么一扔，好几十斤重，夸嚓一下，呵，老大老二，行了行了行，还写封皮吗？哎，你们哥仨都写好，一只箱子仨封皮，一人写一个，一人写一个，写好切的咔嚓一贴，哎，就是我这话，谁对老太太尽的孝多，尽的孝大，我就多分个谁，反正我有这主权。这么一句话不要紧，得了，这哥仨接着给老太太看病吧，中医呀、西医呀，什么贵重药品呢？糟了，他胡吃啊，不该吃的也吃啊，牛黄清心丸呐、牛黄安宫丸呐，他没到那个寒大了，他还吃那个，呱呱这一打，糟了。老太太干脆说吧，拖了40多天，老太太死了。老太太这一死，办事。先说这大爷，大爷怎么样？给老太太办了一口棺材，什么棺材？金丝楠挂阴沉里子，要铺盖整部的陀螺经背，底下铺金盖银，往那个这个身底下压着这么大七个大金钱，还有这么大七颗珠子，凭他那点家的，不趁了。怎么这几年花的够瞧的了？这回呢？这回把房子当出去了，当房子发送妈妈。您能说这不孝吗？ 这三个不孝的儿子到这会儿了，纷纷的在发送妈妈这件事情上啊，开始了攀比，为的还是老太太那点钱，不过是他们自以为的钱。最终啊，马上这三个不孝的儿子就要受到应有的惩罚了。我们稍事休息，几分钟之后进入节目的第二时段，再继续欣赏刘宝瑞先生表演的这段单口相声《画蜡签儿》。 虽然现在你在远方，但是感觉你真的存在我心房。

是我唯一，我唯一爱的就是你、yeah, yeah, 我这么爱就是你，就是你。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 FM 87.6，北京文艺广播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其实快乐。 您正在收听的是开心茶馆。 里边长凳跟我来，那个这是四位，给这续水，这是囊定，这是天管啊。薄凉糖瓜子烟卷嘞，面包点心，看包嘞，看包嘞，当天的戏呢， 烟花婶我在这儿呢。哎，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。 哦，说半天了，您到底是干嘛的？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。 谁呀、啊？谁呀、啊？谁呀、啊？你说谁这是？谁呀、啊？ 季彤和大鹏啊！ 我倒霉，我就倒你们俩人身上了。 别挨骂了。 听众朋友您好，经过几分钟的短暂休息，我们回到开心茶馆的第二时段，我是您的朋友大鹏。下边呢，咱们还是先接着请上单口大王刘宝瑞先生来给我们呀，把刚才上一时段还没有欣赏完的那段单口相声《画蜡签》来做个收尾。 老二呢？老二也不含糊，当然他不能带买口棺材跟着比了，没这个道理啊。老二在他家里办事，大鹏啊，老二家里搭奇迹大棚，过街牌坊中古二楼，门口立三根白沙糕，过街牌坊上写着仨大字，当大事，要搁7749天，借一天念一棚经，僧道黄泥全都有，烧的这个楼库都是纸人穿真衣裳，花四格七侠段都穿这个，也够巧的。为什么老妹妹在这看着呢？回头怕落个对老太太不孝，那东西怎么分呢？那个纸人穿真衣裳，像也没那么些钱了，他这房子卖出去了，卖房子发送妈妈。三爷也不含糊，三爷讲的是64人杠，换三班，剃头穿靴子，对齿穿孝，头里有3丈6的明镜幡，还有铲马当钩，鹰狗骆驼，松狮子，松亭子，松豪，松鹿，松八仙人，4塘花柳，4大座，炉亭影亭，官轿跑道，后头还有家庙。呵，嚯，老三房子早就卖出去了，这怎么办呢？借了2000块钱加一的利钱，2000加一利钱是多少？1个月200利钱，给200利钱，下月还给200，你不还每月老给200。您想想，使加一利钱发送妈妈，那能说不孝吗？可就够孝的。哎，孝可是孝，就一样，这白事办的，街坊邻居看着都纳闷儿。怎么纳闷儿啊？这不是这么孝吗？哥仨妯娌仨，小孩子不提了，小孩子不懂，不知道，不哭不哭吧。妯娌仨那儿媳妇外姓人，不哭也没关系。这哥仨没有一个哭的，这么大一棚白事没哭的人，这哥仨不但不哭啊，而且走道舔胸叠肚，和颜悦色，嘴里还哼哼唧唧。这个街坊邻居呢，就有人好些个天了怎么老不哭呢？有人要问，哎，我就说一回啊，问一个就是问仨了啊，省得我个个问谁也回答这套话。比方说吧，一问二爷，街坊一见呢，呵，二爷，这棚是办的啊，露脸呢，露脸。二爷捋着小胡子，谈不到露脸，妈妈死了，罪孽甚重，罪孽，若有所思，捋着小胡子， 二爷，我听说您钱不富裕，把房子卖了，发送妈妈了。房子卖了算什么呀？发送妈妈应当的，尽孝啊。好好，像您这样尽孝真少。哎，有句话我说您可别不爱听啊。可是您怎么不哭啊？得，这句话一问，当时就掉脸儿。哭？什么叫哭？我哭什么呀？不是，妈死了，妈死了，妈死了，我能哭得活吗？如果说我哭死了，把老太太哭活了，我就哭，哭不活不哭也没用啊。那也不对，他您不哭，您怎么每天还这么乐呀？废话，乐。妈死了，我当然要乐呀。你得说老太太多大岁数了，这叫老喜丧，你懂不懂啊？七十几岁人奔八十死了，这叫喜丧。喜丧的我不乐，这没这规矩。有这规矩我还搭台唱戏呢。这是怎么话说的？跑这儿挑眼来了。明儿你妈要死了，也照这样发送，算你露脸，算你对，哪儿的事啊？得，顶头一顶，把街坊顶回去了，不敢问了。谁问也是这套，问大爷也这套，问二爷，问三爷，妯娌仨，你问谁也这套，都说老喜丧就是不哭。要根没哭，没哭，倒头时候没哭，入殓时候没哭，到出殡这天请丧盆子了，盆子一摔，无论如何也得哈哈几声啊，得哈哈呀，这都没人哈哈，没，根本没哭，盆也摔了，棺材出去了，没哭，直钉到坟地，入土为安，下葬以后还没哭。埋好了以后，哥仨摘下帽子，连妯娌仨脱孝袍子，大家这么一脱，脱完了，大爷这儿就过来了。老妹妹呢还挨着这坟头坐着呢。老妹妹，老妹妹，走了走了走了，上车上车上车，回家回家回家回家。老妹妹稳当坐在那儿。回家，回我的家了。我这几个月我这身体也够瞧的了，我在家里休息休息了，回我家吧。哎，老妹妹，那哪行啊，不能，无论如何您也得跟我回家一趟，回家一趟，有点事办完了您再走啊，过两天我给您到房。甭说了，甭说了，您不就为那点事情吗？去派个人去瞧去，那封皮动了没动？没出来时候我看了，封皮没动，那就没有我的责任了。钥匙在这儿呢，我给你们钥匙，你们分。我有话说明白啊，我说了，你们谁对妈妈尽孝尽得大，这东西多分谁。现在呢，我这么一看呢，你们仨人都孝啊。你琢磨琢磨，卖房子发送妈妈能说不孝吗？借家衣力气发送妈妈，那能说不孝吗？我能说谁呀？我能向着谁？我谁也不向着，没偏没向。这你们哥仨都孝，你们哥仨三一三十一，每人一份。我说了，儿分家女有份，我是分离毫丝不要，当然我绝对不沾。只要那封皮没动，没我的事。钥匙给你们，你们哥仨分三份，我一子不要，你们好好分，别打起来啊。大爷一听，呵，老妹妹，女英雄女英雄，好人哦，高人高人高人高人。哎，得，我们什么话也不说了，我们上车，我们走了啊。过两天给你道谢，过两天给你道谢。一直回家了，到家哥仨妯娌仨眼睛都发直，心里不定想什么呢。到这儿一看，那箱子，保险箱子没动呢，封皮撕开了，拿钥匙一开箱子，往外一搭，呱往炕上这么一扔，过来拆，多麻烦呢。妯娌仨哥仨有拿剪子，有拿刀子喇叭，嘁哩咔嚓嘁哩咔嚓一拉，往外一倒，哗。大爷一瞧就愣了，哟，一点黄的没有，全是白的。哎，得了，白的也能打点饥荒。哟，这是银子吗？这说是银子吗？三儿机灵，银子没错，我知道银子，拿牙咬咬不动。一说拿牙咬咬不动啊，哥仨妯娌仨一人抓一块，搁嘴里一咬，往外一瞧，哟，四牙印儿啊，血饼子呀！妈呀，妈，绝了得了！妈呀，你损透了，这谁出的这缺德主意呀？要了命喽，活不了喽！哥仨妯娌仨哭声没完了。街坊邻居一听，这家子什么毛病啊？这是啊，倒头 哭，入殓不哭，摔盆都没哭，入土了以后回家倒哭了，这怎么回事啊？过来劝劝吧。哎呀，你们这现在还哭什么呀？妈已经死了。哎呦，我知道活不了，活不了。什么活不了啊？您不是说的吗？老喜丧啊。是啊，老喜丧啊。这我们这账怎么还呢？哭账呢。 好了，听众朋友，讽刺不孝顺父母的人的单口相声画蜡签到这里呢，我们就全部请您欣赏完了。三字经里在守孝悌次见闻之后啊，紧跟着给出了孩子在懂得孝悌的道理之后所应该学习的内容的建议。守孝悌次见闻，知某数，识某文。孝悌的道理懂了之后，我们就要去开阔我们的眼界，多去学习一些知识了。知某数，识某文，这其实是一个非常概括笼统的说法啊。我们并不要把它简单的去理解成啊，知某数就是要了解这个数学啊，识某文就是要有文化，识文断字啊，这么理解就有失偏颇了，有点太单一了啊。虽然在这几句之后紧跟着啊，的确三字经后面会提到一些跟数学啊，我们的识进制相关的内容，还有我们人在伦理道德上啊，知识层面上需要掌握的一些知识，但是在这里我们看到守孝悌次见闻，知某数，识某文这一句的时候，我们应该把它理解成啊，孩子应该开阔自己的眼界，全方位的去学习知识，做一个啊，我们不说面面俱到吧，但是各个学科的基础知识该掌握的我们是要掌握的。我们现实生活中身边其实也有这样的朋友啊，这个兴趣比较广泛啊，就往好了说，咱们说这是杂家啊，万事通，但是这个也很容易走向另一个不太好的方向啊，就是什么都懂点，但是呢哪个都不精，一瓶子不满半瓶子晃的，最后啊是一个万金油似的人，看上去好像放哪都行，但其实呢真的说起来他又缺少一技之长。我们也并不希望把孩子培养成这个样子啊，所以我们一定要正确的理解三字经里面所说的守孝悌次见闻，知某数，识某文这句的含义。现实生活中还真就有些人呀，以自己啊多知多懂，见多识广为荣，哎，觉得自己什么都明白，高人一头。但其实往往这样的人呀，最后会沦为大家眼里的笑柄。我们下边再请您欣赏一个讽刺型的相声小段，侯大明白，由侯耀文先生和石富宽先生合说。 我给您打听打听，今儿这儿干什么呀？ 哦，今天是啊，大型文艺联欢晚会。 哎呦，这么重要的事儿，你怎么不跟我说一声？ 跟你说什么呀？ 我给你出出主意，我给你出完主意能比现在强得多。 哦，您懂艺术？ 哎，这你瞒不了我，我明白极了。 哦， 我明白。 哦，您明白。 哎，我要给你出点主意，绝不能这样。 怎么了？ 你想想，你们这、啊、这演节目，你说你，哎呦，能这么些人干什么呀？ 人多呀，这个节目丰富多彩。 这你就不懂了 啊！ 这个中国人本来就多，睁眼就是人，闭眼还是人。好容易看看电视开开还是人，这不行。 哦，依着你呢， 你找点那不是人的那个 啊。什么话呀、啊、 不是，就不是活人 啊， 机器人。 机器人？ 哎，你弄俩机器人站这说相声多好玩啊。 怎么说呀、啊、 俩机器人往这一站，喂喂喂喂 喂喂喂喂喂，行了， 多好玩， 这谁懂啊。 哎呦，艺术就在于含蓄，听不懂的都是好艺术。 哦，那么唱歌也用机器人？ 那不行啊，那就重了。你唱歌你再用机器人就重了。 那用谁啊？ 你不会，你找俩猴啊。 猴 啊，你找一公猴，找一母猴，二重唱嘛，对不对 啊？真能搭配 啊。你往这一站，俩猴往这站。 行了 说好， 嘿，行了， 艺术就在这儿。 您是个热心人， 哎，有事儿你跟我联络。 行，我呀、啊、跟导演说说， 哎， 下回再搞节目找你去。 告诉导演赶快找我， 哎， 啊，要不然他就完了啊。 您贵姓怎么称呼啊？ 姓侯啊。 哦，叫 侯耀文。 哦，侯耀文。 哎， 下回到你们单位 找我， 我就找侯耀文。 哎，不行， 上哪儿单位？ 不行，你到我们单位你要问侯耀文，没人知道。 那 你到我们单位你必须要打听 啊。 我给您问一下， 哦， 您这儿有一叫侯大明白的吗？